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长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繼續我哋長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今晚咧繼續有浩輝喺度啦，同大家咧一齊聽聽音樂啊，學習一下 Jazz 呢種嘅音樂種類。咁當然啦，有我哋嘅香港爵士樂手關家傑 Alan 喺度陪住大家。Alan 你好， 你好。 嗱咁啊，上堂咧第六課嘅時候咧，我哋就啱啱講完 Swing 啦。今堂咧，咦，我睇一睇嗰個題目咧，咦，即刻又有新一種嘅爵士樂嘅即係種類出咗嚟喎。嗱，譯名咧就叫做博普爵士乐啦，咁样，咦，两个种类摆得咁埋，其实系跟佢嘅时间发展嘅安排啊，还是你系有特别嘅原因呢？ 系啊，跟翻个时序嚟讲咧，咁啊 ，bebop 咧就系紧接于呢个 swing 嘅， 系， 咁而且佢哋系点讲咧？佢哋唔系话啊踏正边一年开始咧就唔玩 swing 啦，玩 bebop， 唔系嘅。中間有一啲過渡期， 係 OK 嗱，咁啊，今堂就可以慢慢了解一下啦。呢種究竟同 swing 之間有啲咩分別咧？佢又有啲咩嘅特色咧？咁樣嗱，咁不如先講下啦。佢由幾時開始，我哋可以揾到佢嘅足跡開始發展咧？ 嗱，其實咧，佢係1940年代中咧就開始興起嘅。咁但係其實咧，佢喺1940年頭咧。就已經有人開始發掘到呢樣嘢，或者叫做 okay, 領略緊， 領略緊啱用呢個字號，係領略緊啦。但好可惜啦，因為嗰陣時有啲社會問題，因為嗰陣時有個大罷工， 係 咁啊，1942到1944年係一個非常之著名嘅罷工啊。因為點解咧？佢係呢個史上咧最長嘅喺娛樂事業最長嘅罷工嚟嘅。 娛樂事業罷工 係啦，咁主要就係佢哋係爭取啲乜嘢咧？就係話佢哋嘅樂手啊，寫音樂嘅人啊，就攞唔到個版税。 哦，冇錢， 冇錢，咁或者可能好少啦，咁就真係好多呢啲咁嘅紛爭啦，就覺得唔公平，所以佢哋咧就有個工會，咁、那個罷工咧就係話佢哋唔會去嗰啲大嘅唱片公司裡面咧就做任何嘅錄音。 哦 ，OK， 係啦，咁所以對於音樂嘅嗰個發展咧，其實好大嘅衝擊啊！ 係，即係停頓咗咯。 係啊，同埋你諗下嗰陣時音樂嘅發展係好重要噶嘛？ 因為嗰陣時即係大家記得嘅話啦，即係當時嘅娛樂就係可能跳舞去玩，而你要去跳舞去玩咧，就要有音樂，有音樂咧就要靠呢啲嘅樂手啦。 係啦。 哦，咁所以佢哋罷工就即係大家都冇得娛樂噶咯。 嗱，好得意嘅，佢個罷工咧就淨係喺錄音方面嘅。 O K。 咁所以其實佢哋仍然有演出嘅，咁、 嗯、 所以其實你話影響生計確實有，咁但係就冇曬啲錄音啦，咁啊嗰啲或者冇好多啦，絕大部分嘅都冇曬。咁而嗰陣時亦都最緊要嗰樣嘢係嗰個理念啊， 係 個理念就係有好多我要特別講係就係後生啲嘅樂手啦，佢哋咧就覺得以前嗰套唔得，就包括唔係淨係嗰個公平對待啊，僱主僱員嗰樣嘢啦，仲包括埋就係嗰啲音樂，係啦，佢哋就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因為以前喺 swing 嘅嗰個時代啦，好多時候我哋好似係叫服務緊嗰啲觀眾， 係 彈歌俾佢哋聽，就等佢哋跳舞，咁呢種感覺咧，佢哋就覺得好似翻工， 唔享受， 唔享受，甚至佢哋有啲人就係有少少叫做雄心壯志， 係 佢就覺得我可以做得多過咁樣嘅， 嗯， 係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大堆好後生嘅音樂人咧，就大家聚埋一齊。咁然後咧就大家喺度研究究竟我有啲咩可以做到，我哋要證明俾你睇。咁所以嗰陣時有好多個好出名嘅音樂家啦，依家個個雲歸天國啦， 係。 咁但係亦都係變曬一啲傳奇人物啦， 係 啊。咁有啲咩人咧？嗱，隨口噏到都一紮，譬如有 Dizzy Gillespie 啦，吹小號嗰個啦。咁然後有 Charlie Parker 啦，呢個一定係最重要嘅喺 Bebop 呢個時期。咁然後亦都有Thelonious Monk 啦。Charlie Christian 啦，彈吉他嘅，咁同埋 Kenny Clarke， 一個好出名嘅鼓手，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佢哋嗰陣時爭取嘅嘢就係想除咗呢個公平對待啦，更加重要呢一班年青嘅 就是、想有啲新嘅音樂，係、 嗯、 啦。咁如果個時期咧，亦都係因為個大罷工啦，所以咧佢哋有研究到或者叫做開發緊一啲新嘢，就係、是、叫 Bebop、 嗯。 但係咧就因為個罷工關係，好難推， 係 係啦，所以唔係好流行嘅。去到40年代中咧，先至開始流行，因為罷工完咗啦嘛。咁、 嗯、 開始就流行啦。咁但係咧都有好多阻滯，因為嗰陣時咧有好多老派啲嘅 musician 咧、 嗯， 就覺得喂，你呢啲咁嘅音樂係好難聽喎、 啊，係 係啦，又跳唔到舞喎、啊，然後又好快喎、啊，即係佢哋覺得嗰個目標唔同曬。 嗯哼， 本來我哋嚟一個 club 就係想嚟跳舞飲酒。依家變咗要嚟聽你哋玩， 就跳唔到舞， 跳唔到舞。 咁我聽嚟做咩咧？ 係啦，但係你相反嚟講咧，其實 Bebop 呢樣嘢對我哋玩爵士樂係幾咁重要，就係佢一個轉捩點。 嗯哼， 佢由一個本來係一個娛樂性質嘅音樂， 係 就升格到變做一個叫做藝術性質嘅音樂。 係， 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譬如就算我教學生都係啦，即係你問我學爵士樂。一定要學識啲乜嘢啊？咁、 嗯、 我都通常會講一定要識 Bebop，、 嗯、哼， 因為呢一個係一個轉捩點嚟。 係 係啊，即係同埋呢一個轉捩點係去到今時今日，我睇一個樂手玩得好唔好咧，好多時候都會即係有好多嘢可以稱啦， 即係指標啦。 係啦，好多指標啦。其中一樣嘢咧，就睇佢夠唔夠 Bebop 嘅 language 啦。 嗯哼， 係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我覺得係即係算係每一個樂手，即係如果你想學爵士樂嘅。基本上是一個不能夠避開的一個、嗯、一個部分嚟嘅。 嗱，講咗咁耐 Bebop 啦，呢個字啦咁樣，其實咧都好難去理解究竟呢個字代表緊啲乜嘢。咁不如呢個時候又即係請 Alan 去解釋一下啦。嗱 ，swing 我知道咧，就好似搖擺咁樣啊嘛。咁但係呢個字咧，我真係好難去了解佢，即係佢內容係包含啲咩嘢。咁不如講解一下 Bebop 呢個字咧，你唔理解係正常嘅。 係， 因為點解咧？其實呢一個字好有趣嘅，佢點樣嚟嘅咧？係因為咧有一班樂手啦。咁其實佢哋嗰陣時都唔知道自己，或者咁講啦，佢哋冇一個新嘅名， 係 俾佢哋玩緊嘅嘢， 係 係啦。咁但係佢哋咧就好多時候溝通啦，就譬如會講下哇嗰句樂句要點樣點樣啊，咁佢哋會點樣咧就會唱出嚟啊嘛。咁佢都好多時候佢就會唱咧就 do be do ba ba be da be be da be ba 咁樣。咁好多時候就 be ba be ba be ba。咁喺佢哋嘅唱嘅樂句嘅時候咧，就用咗呢啲咁樣嘅聲部啊，咁樣，咁然後就啲人聽落就覺得啊幾有趣喎，咁不如就叫佢做 Bebop 啦。 嗯哼， 所以就係咁樣嚟。 哦，即係純粹係一個發聲咁樣。咁啊，咁嗱，咁啊，其實佢究竟係代表緊一啲點樣類型嘅音樂咧？咁呢刻咧，我哋就可以再了解一下啦。咁啊，既然呢幾位咁勁嘅樂手咧，即係諗咗，即係構思咗、組合咗一樣叫做新嘅種類出嚟啦。咁究竟佢有啲咩嘅特色咧？ 嗱，其實咧好多位樂手啦，即係我哋正話提嘅樂手啦，佢、哋都有玩swing 嘅， 係 係啦，甚至佢哋本身就係喺呢個 swing 嘅時代出世嘅， 係 咁，所以佢哋一定聽好多 swing 啊嗰啲嘢啦。咁但係咧，我哋之前好在就講咗 swing 有啲乜嘢啦， 係 咁佢哋咧其實咧就係想做一啲嘢咧同 swing 唔同嘅， 係 咁，所以我哋咧好中意攞 swing 就同 bebop 嚟比較咧。 咁、不如我哋複習一下啦，究竟 swing 有啲咩幾個嘅特點咧？ 嗱 ，swing 咧最緊要咧。就是俾人哋跳舞用嘅， 系。 咁你谂下啦，俾人哋跳舞用，咁即系有啲乜嘢系限制咗我哋咧？ 拍子要明显咯， 系啦，拍子要明显，同埋唔可以太快。 嗯， 系啦，你快得滞咧，跳唔切。 系。 咁仲有咧 ，swing 嘅音乐咧，就系、是、唔会有好多 solo。 嗯， 即系唔会有好多即兴嘅部分。 系。 佢哋想听歌嘛。 嗯哼。 咁就唔系听一啲好复杂嘅句子，同埋啲歌咧，嗰啲chord。即係嗰啲叫和弦啦， 係， 同埋嗰啲音符，都係非常之 簡單嘅， 嗯，即係冇乜太複雜嘅嘢。 係啦，就唔會話唔係話佢非常簡單，就好淺咁嘅意思啊。但係佢哋係好容易入耳啊， 嗯， 嚇比較容易啲聽得明嘅。 嗯哼， 咁所以嗰個時代嘅嘢咧，基本上咧完全調翻轉， 係 就叫 bebop 啦。嗱，例如 bebop 第一樣嘢最明顯嘅就係通常嗱唔係全部都係， 嗯， 但通常咧都比較快嘅。 OK， 係啦，即係一啲好快好快嘅速度咧，係 bebop 先開始有嘅。 嗯， 而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哋嘅和弦啦。 嗯哼， 佢哋和弦係比較複雜， 嗯， 甚至佢哋會創一啲新嘅和弦出嚟。 係， 係啦，咁然後佢哋咧亦都好着重，亦都係差唔多 bebop 最重要嘅其中一個點，就係佢哋好着重個人嘅技巧。 嗯，哦， 意思系乜嘢咧？佢好着重就系，譬如佢哋几个人一齐玩啦，因为佢嘅人数咧，一个 swing band 可能有十几人， 系， 但一个 bebop 或者我哋叫一个嗰，那个年代嘅 band 啦，可能四个五个就够噶啦。 O K， 即系唔系唔好似big band 咁样就廿几卅人，亦都唔好似 swing、嗯、swing 已经再少咗噶啦，其实已经，应该佢再少啲。 睇情况啦 ，swing 嘅就即系有啲大啲嘅 band 就可能多啲啦，咁有啲细啲，但起码都十个八个冇走鸡嘅啦。咁、 嗯、 但系佢哋呢一啲咧 bebop 嘅 band 咧，佢哋可能得五个人嘅啫。 嗯哼， 系啦，咁通常有鼓啦、琴啦，有低音大提琴啦。然後就有嘅一個吹口啦， 嗯， 即係我哋可以係薩克斯風，亦都可以係喇叭，咁、 嗯 啊、通常五個就夠㗎啦、嗯，甚至四個。 咁即係因為人數少咗，咁、啊、所以個人即係大家都就會留意到嗰個人多啲，咁所以佢哋個人技巧嘅要求上就會再多啲啦。 係啦，個人技巧要求多啲之餘咧，就因為人少咗，所以可以做到啲乜嘢咧？互動啲， 嗯， 即係我吹一啲樂句出嚟，可以同人哋互動。咁啊，然後嗰啲大細聲可以大家一齊跟，所以呢一樣嘢就變咗嗰、那個可以話樂手方面就覺得好玩咗多。 係。 咁而且就可以表現到樂手嘅能力就比較容易啲。 嗯，同埋更加自由自在咯，你見到成件事，即係我鍾意呢個時候無啦啦輕啲又得嚇，嗰、嗯啊那個時候，誒、哎、我再快啲啊，不如誒你又跟我又得咁樣。 絕對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呢一種音樂咧，其實咧就真係將嗰、那個爵士樂咧。就變咗另一個境界，就係好，即係你入到去一個 jazz club 度聽歌咧、嗯，你就唔再係跳舞，你坐定定睇嗰啲樂手有咩表演。 嗱，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啦，消化頭先講過嘅嘢先。 All around jazz。 All Around Jazz 嘅原意咧，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咧，都可以有 Jazz 咧，俾你去即係欣賞、去聆聽嘅。咁啊，今日啊，又想問一下 Alan 啦，嗯，我想咧就係一個諗緊一個好舒服嘅環境啦，就係、是、我浸浴嘅時間，好舒服嘅，好 relax 嘅，輕鬆緊嘅，有冇一首 Jazz 係啱呢個 moment 聽嘅咧？ 嗱，首先阿輝，你應該好有錢嘅， 但唔係， 我屋企咧 幻想啫， 即係冇浸浴噶嘛，依家仲可以，哇，香港好難浸浴啊， 可能去 staycation 嗰陣時可以即係享受下咯， 都係，即係嗱，我就即係我咁諗啦，浸浴我都試過嘅，係啊，好幸運地， 係， 咁但係如果你嗱，我幻想下，如果我真係浸浴啦，或者浸温泉啦、嗯，我諗可能會更加多人會試， 係， 咁我會聽咩咧？就一定係聽 Frank Sinatra 啦。 嗯，點解係一定咧？ 嗱，因為咧沖涼啊嘛，即係都叫做啊嘛，浸浴都係沖涼啦， 係， 咁沖涼梗係唱歌噶啦。 OK， 咁但係你一知啦，我彈吉他我啊更加唔，我唱歌真係好唔掂嘅， 係，大家都係，我都係。 咁淨係可以沖涼嘅時候唱嘅啫， 係就掩飾到啦， 就掩飾到啦。咁但係掩飾你都要揾個好好嘅歌手㗎， 係 係咪播啲好好嘅音樂，同埋播個好好嘅 band， 咁、 嗯、 Frank Sinatra 唔使講啦。咁同埋佢啲歌咧就好開心嘅，浸浴唱你放聲唱咧，只要佢大聲過你啊，咁、 嗯、 就會好聽㗎， 就唔怕啦。 係啦， 咁啊揀一首咩歌咧？ 咁啊有一首好出名嘅 standard 叫 I Love You， 嗯哼，係啦、哦、standard 嚟嘅。 standard 嚟嘅，係啊，咁其實呢首歌你聽到個名字知啦 ，I Love You， 咁、 嗯、 就係愛情歌啦。咁、 嗯、 但係佢唔係一首慢歌嚟嘅，佢首快歌嚟嘅、 嗯， 即係應該話輕快嘅歌。咁、 嗯、 然後佢嗰隊 band 係好正嘅，佢嘅 arrangement 啦，即係佢嗰啲編曲啊、成啊，全部都係非常之豐富。咁、 嗯、 所以我覺得呢一首歌沖涼聽，亦都清清楚楚夠大聲，咁就一定係最舒服。 OK， 呢個時候即刻去享受一下。 I love you, hums the April breeze. I love you, echo the hills. I love you, the golden dawn of Greece, as once more she sees daffodils. It's spring again, birds on the wing again start to sing again the old melody. I love you, that's the song of songs, and it all belongs to and me. 爵士學 Jazz Talk， 好，翻翻嚟爵士學 Jazz Talk 啦。嗱，咁啊，頭先啦，即係我哋都介紹過啦 ，Bebop 嘅音樂啦，咁樣。咁啊，上半部分咧，大家記得嘅話 ，Alan 咧都提過有好幾位嘅樂手嘅名啦，咁樣。咁啊，跟住落嚟咧，Alan 想同大家咧，即係着重咧去介紹一下呢一個嘅人物，佢咧就叫做 Kenny Clarke 啦，咁啊譯名咧就叫做肯尼啦咁樣，咁啊佢有咩特別咧 ？Alan， 你需要即係特別諗一部分係介紹佢嘅咧？ 咁咧就唔係話要淨係特別介紹佢嘅，咁因為有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咧都有貢獻嘅，對於 Bebop 呢個音樂。咁但係點解我會講起 Kenny Clarke 咧？其實純粹講一個比較有趣嘅故仔。呢、這個故仔咧確實影響咗 Bebop 好多嘅。 係。 咁但係又發現其實原來唔係好多人知嘅，咁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幾有趣嘅。 係。 就其實咧佢咧喺1939年嘅時候咧，仲係 swing 嘅時代啦。 係啦。 咁佢喺個 swing 嘅一個 band 裏面，嗰、那個 band 咧就叫Teddy Hill 嘅 Big Band， 咁係一個好出名嘅 swing band 嚟嘅。咁、一晚咧，佢就玩咗首歌叫 Old Man River。咁嗰首歌咧，就嗰個編曲啦，就係編得太快，或者佢起得太快啦。 係， 總之咧就佢就嗰一晚就好快嗰隻歌。咁佢咧喺 swing 嘅時代啦，打鼓嗰啲人啦，就喺個 bass drum 度，即係嗰個低音嗰個鼓，就攞隻腳踏嗰個鼓。 係， 咁咧其實咧每一個 beat 咧佢都要踏嘅。 哦，即係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樣， 係 四下都要， 四下都要。咁所以咧就 boom boom boom boom， 咁就睇你幾快啦。咁如果嗰晚佢開到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咁 抽筋都唔掂喎。 冇錯啦，咁嗰陣時咧就佢就玩唔到啦。 係， 咁佢就覺得哇，太快喎、我 keep 唔到嗰個時間啊。 係。 係咪呀，咁你咁快，咁我點算呢？ 咁如果個鼓打唔到，基本上即係就玩唔到㗎喇喎，嗰首歌就會散㗎喇嘛。 成隊 band 冧㗎喇嘛。 係。 係咪呀，所以鼓手好重要㗎。咁而嗰個時候佢 keep 唔到嗰、那個佢維持唔到個時間嗰個 拍子。 拍子。咁所以佢點算呢？佢呢就即刻將嗰個拍子嘅嗰個重心咧，放咗喺嗰個 right symbol， 即係一個茶茶嚟嘅、比較大啲茶茶，放喺個 right symbol 度， 高音啲嘅呢個係， 高音啲啦，同埋薄啲嘅聲，因為係啦，其實大家都諗到一個 bass drum， 係 即係低音鼓，顧名思義，而家係 boom boom boom， 好重嘅， 係啦，好重，同埋一啲叫 沉聲， 沉重啲嘅聲，係啦，咁佢咧就變咗做一個高音啲。同埋係比較薄聲啲，因為你敲緊落腳一塊鐵度嘛。 一個相反嚟嘅喎。 係啊，一個由好重變咗做好輕， 咁所以咧，嗰個拍子即刻變咗做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哦，快到其實係食咗一啲，跟住變成叮叮叮叮叮叮，即係佢已經唔係 one two three four 啦。 係啦，咁其實 one two 其實都有 keep one two three four 嘅，不過佢係有 再多啲嘢 swing 嘅，係啦。嘅嗰個節奏入面，所以啲人咧成日都話：喂，你聽 jazz 啊？咁係咪聽嗰啲音樂係咪叮叮叮叮叮嗰啲啊？ 哦， 其實咪就係咁嚟咯。 哦，如果有呢下係咪即係佢就係 bebop 噶啦？ 嗱，其實唔一定係嘅。 嗯， 但係咧呢一個係 bebop 嘅一個元素，就係鼓嗰方面，即係如果我哋好多元素都有改變啦。 係。 如果喺鼓方面有啲咩最大嘅改變咧？嗰、那個低音鼓好多動作嘅。 嗯。 係啦，好多時候就 keep 住嗰個時間，就攞、是、個低音鼓嘅。 係。 但係咧。佢就將嗰個重心咧放咗喺嗰個 ride cymbal 度， 係 咁，然後咧嗰啲低音鼓同埋嗰個叫 snare drum 啊， 係 咁咧就可以有好多鬆動嘅位啦， 就玩其他啦， 就玩其他啦，就可以點樣咧？甚至咧可以同嗰個吹緊即興嘅樂手咧就有一啲互動， 嗯， 咁所以咧就變咗係比較多自由， 係， 所以其實咧嗰、那個鼓嘅自由度係點樣演變出嚟咧？就係佢將個低音。 就轉 低音鼓，係啦，轉咗做嗰個 ride cymbal、嗯。 但係佢呢下嘅動作咧，應該就即係佢自己就好開心啦，玩到啦。但係對於其他樂手嚟講，因為佢第一下即係第一次，大家將即係見識到將個鼓嗰、那個拍子、那個重拍變成一個咁高音又薄嘅、嗯，其實大家應該無所適從喎。 嗱係啊，所以其實咧。個有趣嘅古仔咧係未完嘅， 係 就係點樣咧？咁因為佢咧就將嗰個鼓低音鼓啦，就攞走咗，就然後變咗咗喺個 right cymbal 度啦。咁然後咧，所有人咧就跳唔到舞啦。 OK， 係啦，喺個舞池度嘅人就誒搞乜鬼啊？咁樣搞乜鬼啊？唔係咁嘅喎，平時咁然後嗰晚咧。嗰、那個 band leader 即係 Teddy Hill 即刻就炒咗佢啦。 哦，最有趣嘅事就喺呢度啦。 冇錯啦。咁但係最有趣嘅事發生咗，但係最無奈就係咧呢一件事其實亦都係一個 bebop 演變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事嚟。 係 ，OK， 明白曬。嗱咁啊，今堂咧多謝 Alan 啦，同我哋解釋咗，亦都介紹咗咧呢一個即係叫破舊立新嘅種類啊，有一班嘅年輕嘅樂手喺度啦，想有一啲嘅新嘢，所以咧佢哋就演變咗，亦都發展咗。呢一個 bebop 嘅爵士種類出嚟啦，嗱咁啊，今堂咧就先嚟到呢度，咁啊下堂咧，Alan 咧會介紹多啲咧關於 bebop 入邊嘅一啲嘅重要嘅樂手俾大家聽，咁啊想知道嘅話咧，咁啊一定要留意下堂嘅爵士學 Jazz Talk 啦，今堂就先嚟到呢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先，拜拜。 拜拜。